发现连接世界的入口 Interesting story today. 发现英语学习的秘密 Hello everyone, 大家好 十年英语教学专业中外团队听说读写练全方位课程设计经典口语地道发音最简语法听力阅读英语 PK 台有趣的免费英语课带你精雕细刻学英语 第三个连读技巧叫 omission 为每一个学英语的你打造的专属课堂北京外语广播 FM92.3 周一到周日微信公众号英语 PK 台每日课堂文本推送全国听友直播互动海量学习干货免费下载 Welcome and enjoy the show 攻克语言连接世界 学英语靠自己这里有良师这里有益友与懒惰分道扬镳与学习相濡以沫 Practice makes perfect Let's go 英语 PK 台一起学起来朋友们下午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 FM92.3 正在播出的轻松学英语英语 PK 台我是主持人晶晶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跟老友记学美语让我们邀请出电话连线的嘉宾 Henry 老师 Hello everyone Hello how's it going I'm Henry Welcome to my Wednesday class 哇哦，今天真是666啊，哈，好不一样啊！看来以后你适合在周三出现啊，周三的开场白非常适合哼哼老师啊，感谢哼哼老师呢，这周呢帮助我们调课到了周三啊，临时调课啊，非常感谢哼哼老师的大力相助啊。那这两天呢，我们的这个河南省啊正在遭遇特大的暴雨的这个暴雨的灾情啊，在这里呢， yeah. 我们全国人民一起啊和河南的人民守望相助，在这里我们也给河南的人民啊加油。河南加油河南挺住我们也会呢更多后续的哈关注着河南的这个灾情的情况啊然后和大家一起呢想办法能够给他们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也感谢我们这些所有的网友们在网络上的这个积极热心的转发啊大家呢在一起确实是互助守望相助体现了很美好的帮助的精神这个大家都在朋友圈里关注到了哈，也都在微博上关注到了哈。据说这个大雨呢还要持续下三天，在河南省的其他地方呢还要下三天左右，所以呢面临着更加严峻的考验了。所以我们河南的朋友，你们真的要加油啊！这种百年难遇甚至是千年难遇的这种天灾呢不可避免，但是呢，咱们有人民，咱们有朋友，有互相帮助，一定能够挺过去的。好，我们继续啊，来上课。今天呢，我们是给大家带来《老友记》第九季的第九集，来继续说一说上一次骗了朋友怎么办。刚刚哼哼老师说，骗了朋友，这样的朋友那就不要了啊。 对， 真的吗？ 你要是骗了人家，或者你被骗了，都不要。Either way, you don't want this friend anymore. 哎，看来您很看重诚信，对不对？ 你 很看重 honesty。如果有人骗了你，你是不是就不和他做朋友了？ 那是啊，当然啊，你交个朋友你是可以选的，你要选一个会骗你的干嘛？ 可是这个朋友呢，他跟你共享他的 apartment， 而且他养你哦。 那行呢，随便骗吧， 妥协了 吧？骗 ，是不是啊？那朋友要借钱不还都没事儿啊。没事儿啊，只要给你一个很好的 shelter， 给你 food， 没问题，都 OK 的哈。寄人篱下，不得不低头。善意的谎言，其实呢也没那么大问题哈。咱们就继续说吧。上一周 ，Joey 呢，反而还在替骗他的 Chandler 着想，怀疑 Monica 家里有情况，于是就一直拿着棒球棍守在门外，甚至是破门而入。当他破门而入的时候，没有办法 ，Chandler 只好从里屋里走了出来。 对，然后就怎么说 ，confess， 坦白， 承认了。 啊，坦白 了，就说其实呢，我已经早就回来了。周宇说：“ 对 啊，你的行李还在这里，你怎么人在屋里？”这个没办法，Chandler 就说 ：“Monica， 我都顺着消防梯爬下去了，你就不能把箱子给我藏起来吗？”好，算了，这个纸包不住火。最后呢，这事情还是暴露了哈。Chandler 就赶紧给朋友道歉。我觉得老外这一点特别好，就是有什么事儿呢，他就马上道歉，觉得自己错了就马上。表态 some are better than others 我们加拿大的朋友们有这个 reputation 就是每第二句话都是 I'm sorry 哦， 对，就是非常客气，就是怎么样，就是一个稍微给一个不方便，给对方任何都 I'm sorry， 就会道歉， 随时随地承认自己的错误啊。这也算是一种文化吧，是不是啊 ？Probably, yeah， 挂在嘴边挺好的。Yeah. 然后这个时候没有想到啊，Chandler 坦诚了自己的问题以后呢 ，Joey 就说：“你把我当什么人了？难道我不能理解你一个星期才能回家和家人团聚一次的处境吗？你以为我会介意吗？没有问题的，我很理解的。”哎，你看， 对啊， 你看， 我 Joey 很成熟啊， 对 啊，突然间 很成熟，突然间 一下福尔摩斯，一下成熟大哥， 都不太像 不像他。嗯， 突然间连 Monica 也成熟起来了。他说：“ 嗯， 哎呦 ，Chandler 没事儿，你就应该陪你朋友去看球赛，你甭管我，我在家挺好的。 对啊”对啊，就是我好好的，我有很多可以玩的。然后突然间 ，Chandler 的存在感呢，就在他在他朋友，然后他妻子之间的这个世界里面就各种降低了。 嗯，突然间大家都变得很大方，很豁达， 对，很随便啊，有没有你无所谓。 主要是有的时候吧，当你 face to face 的时候，你必须得客气。 yeah， 对不对 ？Sure， 所以你必须得客气。然后接下来 Chandler 就说：“哎，行，好，马上穿上衣服，说那我就看球赛去。” 对，走。 好，一出门以后才发现，嘿，球票是第二天晚上的。 啊，是明天的事儿、 哎。现在这个问题就彻底解决了。今天先陪家人，明天呢再去看球赛，这不挺好吗？好了，哎，这是这次要讲的情景哈。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看看上周的答疑问题，同学们跟着一起来分析。 Okay. 第一，我们的 Angela Cola 这位同学问到说：“请问老师 ，ow 加 n 这个组合有点难，发好这个音有什么技巧吗？”谢谢。 哦，这个音呢，首先第一个你要做的呢，就是知道中文没有一个对应的发音，所以如果你发这个音的过程中，听到任何一个听起来像中文的音，普通话的发音，那就是错的。OK， 好，那第一个点，第二呢，也是接着的第一个点，就是如果你发这个音发的就是不太舒服呢，那很有可能是说明对的，因为你没有这个发音的习惯。好，那第三个点呢？痛点在哪儿？一般是你的呜的音，要接着顶舌尖，所以我们有三个步骤。OK， 有三个音，第一个是 a 或者 r 无所谓，你可以用个梅花 a， 我自己发音是用梅花音 a， 然后再滑到一个呜，那就是一个标准的双元音 a 呜，这个我们很多的学生已经练会了。从这儿呢，你要维持这个呜呜的音，嘴唇变紧了，不能放松，不能放松，这就是重点。 嗯， 然后你撅着嘴，嘴唇变紧呢，与此同时，舌尖在嘴巴里面要顶上颚发这个嗯的音，所以我们先单独练一个嗯，舌尖顶上颚，嗯嗯嗯，这个跟前鼻音是不一样的，对不对？嗯嗯嗯，要顶着舌尖发，然后要嘟着嘴发这个音，嗯。un un un， 所以我们有一个 a 再来 un a un， 然后它的难比较难的点呢，就是顶舌尖的时候呢，不能放松嘴唇。我们一般学生都会很多的学生都会放松，就是 a un 有一个 w 的音会出现，因为嘴唇放松了，不要动嘴唇。 嗯，好。老师把这个发音讲得非常的详细，相信同学们都已经听会了，但是自己能不能练会呢？嗯，那靠你们自己了。 Yeah, practice. 第二个问题来自我们的 Cinderella。请问老师，小小的尖音啊，这个音呢，我听到很多人发的奇奇怪怪，我不知道到底谁读的对。您看哈，像钱啊，太阳啊， Money, 周日啊。文化呀、啊，就这些发音啊， culture. 老师可以再讲一讲吗？因为我感觉这个音跟后面的你看它也是有音的问题啊，不好读，很多人都读成的音，像 money， 有时候呢读成汉语拼音的 money，sun 会读成 sun， 附上了自己的两种发音，我想请老师来听一听啊，行 ，OK， 那咱们大家伙儿都跟着他一起来听一听。 Sunday. 其实读得很好啊，你都发得对啊。So, I don't know what your problem is. 我们这里 money 这个 ma 的音，你前面发得对了， 就是是一个啊，然后再来你 money， 嗯， 后面你发的 mon on 这个标准的中文的 on 的音念当然没发错啊。你说 sun 的时候呢，第一个有一点前鼻音，然后再顶舌尖，不过已经很好了。那个尽量把这个啊，就单发啊，不要有任何前鼻音出来，sun 这样不要 sun， 然后顶舌尖 sun。后面 Sunday 没有问题，然后我觉得没什么问题啊，现在你发音都非常好啊，所以就是可能就是你发这个的音的时候就是会感觉有点怪怪的。再说呢，我们听人家说的时候呢，有不同嘴型，也有不同嘴巴的大小，然后当然也有口音，所以这些都会受影响。比如你第四个词你选的是文化 culture，culture 这个的音，实际上发的时候嘴巴会稍微偏小一点 ，cul， 它有点像弱读了，成一个的音 culture， 所以就是你可能有时候听到的时候会感觉有点怪怪的，可是都是一个范围。我们这个音三角的这个音呢，嘴巴有时候可以大一点，可以小一点，然后它的发音会有一些小细微的区别。不过都属于一个音，它是一个有波动性的一个范围，然后以你刚刚发的这个音频呢是完全没有问题的，都对。 他自己就他自己来说这几个发音其实已经掌握了，但是他就觉得说为什么有些人发音会附带上自己的口音，他就想问老师说就是他们怎么会出现这种问题，他也是在替别人着急。 这个就很简单，就是因为中文没有一个再来一个 n 的音，中文有的就是你刚刚说的这个 on 的音，然后它很靠近很相似，所以我们在学一个发音的时候见到我们不熟悉的音，我们会用一个自己熟悉的音来代替它，这个很正常。 没错， 对啊， 反正先把它发出来再说。 对，所以就是需要练一会儿时间，就是需要练习。 我们第一英语 PK 台的老朋友们对于这个发音应该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了，基本上老师检查过的都能过关，就是一些新同学新朋友们可能对这个发音还有些问题。我们的老朋友们你可以去指导一下一些新同学们，去指导一下他们，其实这种知识点也很好讲解的，不是特别复杂，多模仿几遍也都能会的啊。好，再来看发音问题，来自 Amanda。老师好，我想知道字母 R 的正确发音，总是发不好，比如单词下雨，您看这关键词 rain， 还有修理 repair。 您看这个单词当中啊，这个 e 的发音啊，有的人呢发长音 e， 有的人呢发短音 a， 到底应该发哪个音？当然这个问题其实我们也讲过很多次了，我们来听听他的音频吧。 我是这样读的，然后单词是 rain， 但是我目前我的老师说我读的不对，他说降之后这个发音一定要改，他说是错的。 OK， 是江浙沪的同学。 首先你发的这个 R 的音呢，它是差不多，你的问题是你的舌头不卷，所以你的舌头现在是几乎是上是平的，你有跟着嘟嘴，然后你再通过一个特别软的一个 L 的音来发它，所以有点像我发 L 是舌尖平的顶着上颚 L， 对不对？我可以发的特别弱特别软然后这会显得有一点像一个 R 的音，甚至有一些方言或者别的语言呢，就是 L 跟 R 是不怎么分的，因为他们就是有一个就是一个弱的 L 或者一个弹舌的 R。 所以现在我们要聊的就是英文的这个 R 具体是怎么发。英文很简单，它是卷舌，首先你要发一个二，所以在嘴巴里面你的舌头是卷着的，你现在没有这个卷舌的动作，你是靠舌尖差不多贴着上个然后你跟着嘟嘴rain， 有点这样的感觉。那我们应该是卷舌然后跟着嘟嘴所以你又卷舌了，你又嘟嘴了这个音听起来很模糊， 很不清楚，很雾，对不对？ 对 ，it's like it's foggy， 然后就放松。你要同时舌头变平，然后嘴唇放松，张开嘴 ，r， 这个 r 的音呢，是因为你舌头，然后你的嘴唇放松了，而不是你的舌头贴着上颚弹下来了，它是一个放松的动作导致这个音。 嗯，这段讲解非常详细啊。而且老师是一耳朵就听出了你的问题在哪里，主要是你的舌头不够卷。这舌头不够卷呢，可能就跟他们当地的方言习惯有关系。本来他们说二的时候就不说二，说二，就不怎么卷舌。 我们很多南方的同学我见过都是有用这种发音的方式。 对，那在英文中呢，显然就不可能以这种不饱满的方式去替代饱满的方式，就不行了。所以你自己还得强迫自己把这个舌头练得卷起来，才能彻底解决这个问题。 不仅这个，也要注意另一个点，你的 L 的音可能发的也太弱了。 哎， 如果你的这个点子，那就是不仅 R 的音这样，可是 L 的音也要注意，他们是一体的一个问题。 嗯，这个问题的讲解在节目的15分钟左右，希望大家下来以后有这个问题的同学，反复的在这个地方听一下老师的讲解啊，也看一下这个视频，因为恒恒老师视频非常清晰，指点的非常的到位。好了，那同学们，症结找到了，接下来要该带大家自己去练习了。好，我们来看第四个问题。宋林、 okay. 哎，对，他那个长衣短衣呢？ 哦，长衣短衣是就完全不一样的音，所以那个我们那个有讲过啊，有专门的一节课讲 e 和 a 的区别，对不对？ 对 啊、这个可能回去听一听，就是我们那个叫什么最强纠音。对，要回去听一下。 哇，那有点久远了哈，没事儿，在喜马拉雅上大家都可以找，能找到拼音台的 专辑，可以给他找一下， 都可以找到、听到哈。关键是哪个发长一，哪个发 a 啊？今天就不详细展开了。宋林的问题呢，是想请教哼哼老师的发音问题。s 这个音，街道 ，street， 去年， last year， 他是谁 ？Who's she？ 错了。 It's wrong. 舌尖是否像在 slow snow 当中放在牙龈上发音呢？还是稍微有些后缩？谢谢老师。 牙龈 gums 不太对啊，没有牙龈，应该是硬腭。OK， 所以我们发 slow snow 的时候，你的舌尖，牙龈。OK， 如果我们就这么说吧，你想要怎么样理解发一个 s 的音都可以。按理说应该是碰到硬腭，所以是牙龈后面一点的。如果碰到牙龈，就有点靠前了。然后 S 的音就是这么发的。我们的这个 street 呢，发的时候呢，也就是正常的发的方式，没有区别。 嗯，好。 可是你进入到 z 的时候呢，我们发 z， 其实舌头会稍微翘一点，然后往后拉。所以它发丝的时候是这样，然后进入到枝的时候它会变位置，所以你可能觉得就是你要找一个地方是丝和枝的一个中和 中间的， 对，然后保持这个位置，可是不是这样的，它是一个滑动，英文的发音都是跟滑动有关的、所以是枝，它会稍微舌头往后拉一点，street， 那 last year 呢，一模一样的概念，你发 last， 然后再往，如果你发 t 的音呢，那它就没有动作。如果你想要把 t 跟 year， 用一个变音技巧变成去的音 last year， 那它也是需要往后缩一点的。可是发丝的时候呢，是没有问题的，还是一样的发。Who's she？ 首先这里没有 s 的音，它是一个 z 的音。可是 z 的嘴型跟 s 的嘴型是一模一样的，那在这种情况呢，我们实际上会把这个音给省了，直接发 who she， 所以这个就不会发 s 或者 z 的音， 不存在这个问题了。 对，然后最后呢 ，it's wrong，it's 的 s 音呢，也没有变化，可是我们发 r 的时候，它会往后拉一点，发 r 的音，因为要卷舌，it's wrong。所以我觉得就是以这个规律呢，以我们写出来的这个 我们这位同学可能是觉得要找一个位置，就是 S 跟后面的音之间的一个动作，可是并不是这样，你要从 S 滑动到别的地方，对， 嗯，对，这个概念也必须得纠正清楚了哈。 嗯， 总之它就是一个滑动的动作，你不能说它就死死的放在哪里啊。 Yeah， 毕竟那个舌头是灵活的，对不对？ Yeah， 死死放在那儿怎么发音呢？啊， 好， yeah， 再揣摩一下。Yeah， 好了，感谢同学们的提问哈，希望更多同学们能够踊跃的提出你们的问题啊，进行你们的思考。进入老友记情景学习第九季的第九集，Chandler 跟 Monica 为了撒谎的事情呢向 Joey 道歉，同时 Monica 也准许 Chandler 和 Joey 去看比赛，结果呢却发现球赛竟然是在第二天晚上。来听听情景。 I'm sorry, that's the one thing I can't do. I promised I'd be with Monica. You can go. What? You should go to the game. It's okay, I want you to. Really? You're gonna be okay? Yeah, I'll be fine. You know, maybe I'll stay here and practice the art of seduction. You're gonna put sweats on and clean, aren't you? It's gonna be so hot. Thanks. Hey, here's your ticket.Hey, listen, I'm never going to lie to you again, okay? And I want you to know that nobody thinks you're stupid. Thanks, man. Where are you going? Game's tomorrow night, Joe. 这段情景不太长哈，不太长，哎，比较简单。该说的话呢，就说清楚就好了。道歉嘛，是吧？就是只言片语的说清楚就好了。好，我们来看看这一次啊，我们有三个练习的句子。首先来看台词的第一句 ，Chandler 的道歉。 Chandler 说 ：“I'm sorry。” OK， 所以我们刚刚也说，就是会道歉，对不对？该道歉的时候一定要道歉。然后他可是他道歉的是什么呢 ？That's the one thing I can't do。 哟。这是我唯一不能做的事情。 嗯，所以还行吧。他道歉的是对不起，可是这就是一个我没法妥协的一个点。那是什么东西呢？他说的是 I promised I'd be with Monica， 因为我答应了，我是要去陪 Monica 的。 Yeah， 我要陪 Monica 啊！你想想，当着这个面他能说别的吗？并不能。 Yeah， 当着朋友的面只能向自己的家人表达忠心啊，就说， 嗯， 真是抱歉哈，这是我唯一不能做的事情了。那，我也是迫不得已，其实他是告诉对方说我没办法，我也没选择呀。 嗯哼，我已经答应了，也好嘛， you know, because you made a promise, you need to keep it。谁都能尊重啊。 对呀，一个大男人是吧，都已经说了 promise 了，已经做了承诺了，那我肯定得去陪 Monica。 Yeah， 那老师今天为我们选的第一句连读就是我，这是我唯一不能做的事情，是这个句型不错吗？ I like it， 因为我们这个我唯一怎么样，我感觉唯一的这个有时候英文就是很难翻译过来，有不同的方式。那在这儿呢，你看我们是怎么翻译，唯一就是 the one thing， OK，那英文的 the one thing 可以是一个东西，也可以是那一个东西，也可以是唯一的一个东西，看你怎么用它。在这儿呢是唯一的，因为它是搭配后面 I can't do， 所以是唯一不能做的一件事儿，right？ 而且就是中文的这个表达方式呢，唯一不能做的一件事是几个字啊？九个。那英文的就稍微简单一点啊。So that's great, right? 就是 the one thing I can't do， 就五个字而已。所以其实更容易一点。Let's practice the easy one。 好的，这是让我们学习，这是我唯一不能做的哈，唯一不能做的这句话应该怎么说？好，我们看有哪些以前的知识点。 我们有这个 that's the， 那这里我们有一个词的音要连发到 the。That's the 音呢一直持续到 the 的音出现，这个可能是需要大家注意，就是你的气息要一致。我们最近一直在聊气流一致性，对吧？这就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因为它是需要一定的底气才能爆一个一直持续到 that's the one thing。 你发 one 的时候到 n 咬着舌尖发 one， 因为看到咬舌尖了，从这儿连发到 thing 就很容易 one thing， 不需要动任何肌肉。有时候学生会想要找一个 like some kind of easy way， 一个更简单的方式可以把它发对，这就是 this is a really good 偷工减料的方式。然后谁都会这么发，咬舌尖发 n， 连发到 thing， that's the one thing， thing 跟 I 要连读 thing I。那这是一个后鼻音，大家注意不要用舌尖 thin I， 不要用一个呢的音连读，因为这里没有呢，它是一个后鼻音 thin I。 That's the one thing I can't do， can't 的特省略。然后我们 do 要注意是一个嘴唇的滑动，开头是 d， 你最好微笑着裂开嘴唇发 d d， 你能看到牙齿 d，至少能看到八颗牙齿 ，OK， 你的上下四个门牙 ，d， 然后再嘟嘴 ，do， can't do， that's the one thing I can't do， that's the one thing I can't do。 好，按照老师讲的方法，把这句话非常流畅的、正确的说出来，就成功了啊！今天的课堂你就成功了，好吗？啊，其实这些都是一些老的知识点吧， yeah， 没有什么太新的知识点在这个里面。 No， 啊，都是以前你已经掌握的问题进行一个再复习、再演练。如果已经没有掌握好的，在这里呢，再给它巩固一下。好，我们也学到了这样的一种说法，这是我唯一不能做的事情，因为我已经答应了要陪 Monica 的。Joey 在这个时候表示非常的坦然啊，他就说：“ 对啊，他 All right， 行吧。” 就好吧， 没事 ，I don't care 啊，对，没事儿，没有关系。 嗯，然后结果呢 ？Monica 这个时候也说 ，You can go。 你看 ，Monica 这个时候凸显大义哈、啊， 嗯哼， 凸显大义、 就是突然间就大方了， 突然 可能看到，人家不跟他抢了，所以他就也无所谓了。Monica 就是一个不喜欢输的一个人，他不喜欢输给人家。然后看到 Joey 不要了，那行，那你想去你就去吧。 或者是他也看到 Joey 当时挺失望的，他也觉得好像这样不太好。 或者也看到 Joey 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朋友，然后都在照顾好他们两个。然后就是其实 Joey 也应该跟 Chandler 好好玩。 嗯， 对啊，你看那是对，还站在外面拿着一个棒球棍，对吧？就多好的一个人啊，谁都要一个这样的朋友吧。 其实吧，真的，你想，我觉得大家只要稍微为对方着想一点，很多问题它就不是个问题了。 Yeah。 那大家之所以闹这么一出，还不是都是因为啊，你得陪我，是吧？ 嗯哼。 啊，你得跟我去，怎么样那种，还不是因为这个问题导致的 ？Yeah。 你早一点说，没事，你陪他去吧。人家一去看，哎，发现票是明天的，不就没这回事儿了？ Yeah， 哎，所以说这好多难题就是人心里自己的问题，是不是、啊？非得紧张， yeah， 非得紧张啊，然后矛盾呐、啊，怎么样？这些你稍微为别人想一点，大方一点，就很多事情没有这些事儿出现的。 Yeah， 啊，然后那到这个时候了，大家都得撕破脸了，他才说啊，行吧，你去吧，你可以去。突然间变大度了，说真的，去出去玩玩挺好的。 去吧，就是 你多跟家人待一天，多待一天吧，你多烦一天，你知道吗？ 对啊，我都已经就是 Monica 可能都觉得哎，这无所谓了 ，I don't care anymore。我们都已经搞成这样了，人家都已经拿着棒球棍在我们家门口外面站着了。 对啊， 你们去吧， 你们就去吧，难道还要怎样啊？还要人家硬待在家里吗？人家都戳破门而入了，已经。 对啊， 所以 然后他就那就去吧 ，You can go。 哎 ，Chandler 就很震惊哈， 他就 What？ 啥？ 没见过 Monica 这样，就是这么大方。一般他都是一个很强势的一个人，想要怎样就是怎样。有来个暴力公主，你知道？然后 哪儿学的词儿啊 ？I don't know. I just 我觉得还挺适合 Monica 的。然后 Monica 就说 ：“You should go to the game. It's okay.”I want you to。 这里它是一种什么语气？他说你这个 should 应该怎么解决？怎么理解？就是你可以去，你应该去。 你应该去的。 应该去。 对，应该去的。 好，这是我们的第二句呢。微信 第二句练习题哈，练习连读练习题。 那这个就很简单，不过我们要是想要说的流畅呢，是需要好好练习的。我们开头只有一个 you， 没有变化，不过又见到这个 u 的音，大家注意嘴唇一发一的时候呢，嘴唇是裂开的。再绝 you should， 注意不要嘟嘴发 u， OK， 然后的音要省略。You should go to， go to， 我们这里就会用一个 go 的，所以我们 go 后面 to 就发的，这是一个弹舌音的的 ，go 的 ，go 的 ，go 的，非常弱，弹舌音我们已经聊过了，对吧？那这是一个最常用的方式 ，go to 或者 go to the，go to the，go to the， 那一个正常的语速大概是。go to the, go to the, go to the, you should go to the, you should go to the， 是这，然后就说快的时候呢，会非常轻松，会非常连贯，然后是气流非常一致 ，OK， go to the game， you should go to the game， 就这样。 单独呢，让大家把 to 变成 t， 这是没有什么太大问题的。 Yeah， 哎，但是呢，您得在这样的句子里面练习它的流利度， yeah， 是吧？ 我们 要读成。 Yeah。 Go to the, go to the, go to the, go to the, go to the， 哎 ，go to the， 要像老师读的这么快，这么流利，那就练习到家了。 我们练的时候呢，先练流畅度，就先把它就是可以很顺的把它说出来，速度不重要，然后要慢慢的增加速度呀。 还有 should 这个地方一定要注意，它有一个省略啊 ，should， 然后这个元音。对这个原因也注意，我估计下一周检查的时候呢，我还是得说好几次，不要嘟嘴，不要嘟嘴。It would be nice if we could all remember， 不要嘟嘴。 现在就说到这儿，哪里不要嘟嘴？来，我们说一下。现在就说。 Should 是一个的音，不要发成 should， 不是是肚子饿的饿。你中文肯定可以说，你英文也可以嘛。 我们这节课14:32的时候说的这个知识点啊，找出来说，不要读成 should， 好不好？不要嘟嘴，是 should，should，should。 Please，yes，please。 简单的，不厌其烦的再说一遍，好。行，你应该去看比赛，也行啊。你可以跟家人说这句话呀 ，You should do something or go to something。 那这里很有意思，你想中文的这个，在这种语境，我们会说你应该去吗？会不会感觉很突然，有点莫名其妙？ 是， 有点像。 我们会说你可以去看比赛。 你可以去看比赛。如果你想说的大方一点呢，怎么说呢？你还是去吧。 你去吧，你还是去看比赛吧。 啊，所以这中文我们用一个还是，那哎，还是 what does 还是 mean？ 你去吧。还是是，实际上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你还， 就是你要不然你就去，你还是去，你就是当你有两种选择的时候，你还是做你第一种选择吧。 好，那这个英文的这个 should 是给个建议，对吧？那我们之前有说过，就是给建议的时候呢，一般用 should， 它会就是显得比较强势一点，对不对？ 当时是怎么说的？ 对，那个我们在这里如果强势的说，哎，你去吧，他不就还挺适合我们这个语境吗？就是有点，后面还强调一个 I want you to， 就是他在强调的说什么，这不是在考验你，这不是一个你需要拒绝然后怎么样，我不跟你玩这套游戏， OK， 就是我是真的强势的在让你去，我是真心的要你去，你不用在那边装了，你也不用在那边说啊、哦、可是我爱你一辈子，我只想陪你，而就是我想要你去，所以是就英文用 should 的这个情况是想表达一个这样的一个意思。 有点那老板发号施令的意思了。 Kind of 应该去。 对 我是 真心的想让你去，对， 真心的要你去。 Yeah， 是我真心的要你去，而且是我要你去。你看 ，I want you to。 对 I want you to， 就是我要你的，而不是觉得哦你好可怜呐，你就去吧，我也想你去，我想你出去外面玩开心的。 哎，同学们刚才说的这些就是词语的内涵和意涵。嗯，当你们了解这句话，会说这句话以后，也知道它应该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去使用这个 should。 嗯， 好吗？ 所以我们如果用中文直接想要转到英文的，你还是去吧，这个还是可能会感觉不太确定哪一个词是适合的，因为这个英文就是很不一样，我们应该这里用 should。 百分百准确的翻译对应其实也没有。 Yeah, 只是会有一个不同的表达方式。 是，大家都只能在语气上的揣摩，尽量寻找一个最靠近的。 Yeah. 前面就说真的吗？ 他说 Really, you're gonna be okay? 马上就开始搓起小手说了，说啊，真的吗？你确定你没事吗？你 OK 吗？ 真的吗？你确定没事吗？你不要我回来以后就开始跟我吵架了。 先把话说在前面啊，是你，可是你喊我气的啊。 对，你，我恨不得你签个名，我们写一张小纸条，你签一下，你盖个章。 对，啊，写个收据哈、啊， 嗯，对 之类的哈、啊，发票、 啊， 开个发票。 对， 然后 Monica 就怎么回？他就说 Yeah, I'll be fine。 啊，没事儿，我没事儿。 对，我就自己一个人吧。然后说 ，You know, maybe I'll stay here and practice the art of seduction。 啊，又说到之前的那个了。要不我就自个儿待在家里，我再继续练练我那个什么勾搭技巧呗。 就是，反正就是也没什么别的事儿嘛。 对，在家里闲来无事儿，我就继续练习呗，就当你还没回来一样。 对啊，然后Chandler 就说。You're gonna put sweats on and clean, aren't you? 好，这句话呢，要没翻译，我们可看不懂。 啊，我真的吗？ 啊，这句话什么意思 ？You're gonna put sweats on. 那 put something on 就是要么是穿衣服，要么是放一首歌。那这里写的是 sweats 就是 sweatshirt, sweatpants。 你看，这要不说，谁知道它是衣服？ 啊，你们应该也有啊，我们都有吧？ 那 是家里的 sweats 是什么衣服？ 实际上他应该是穿去健身房的，他是比较宽松的，然后比较软的，然后会吸汗，的衣服， 出汗的时候穿的衣服。 对，那现代的衣服呢，比较少见了。现在我们现代的健身房的衣服都是比较紧、比较薄，然后都是塑料做出来的， 都速干的。 可是，对，那我们就是我们老人家年轻的时候去健身房可没有这种东西的，或者太贵。所以我们穿的是 sweatpants, sweatshirts, 然后包括那个帽衫，就是戴那个帽子的，就是这些也是属于 sweatshirts。然后现在这些都变成不穿去健身房，而是在家里舒服的穿的。 没错，运动简装或者是便服、运动便服等等这些。 Yeah. 所以他说，那你要不就穿上这样的衣服，然后 clean 收拾房间，对不对？你会这样的，对不对？ 对。他就说 you're gonna put sweats on and clean, aren't you?、也就是说，你平时自己一个人想要开心的时候，这就是你的一个正常的样子。 嗯， 就是你会穿这种衣服，然后你会打扫打扫。 好的。 嗯， 就这个。 然后，对 Monica 就说 it's gonna be so hot. 啊、哦，这里的 hot 呢不是热啊，同学们知道吧？ 嗯，就是特别刺激，特别带劲儿。 带劲儿，特别 sexy 啊！ 那对， 应该是这样子的。 对他来说，对他应该就是，反正他喜欢。 啊，他突然间，他还突然间很激动哈、 啊， 说 啊，对啊， 特别好， 对，多好啊， 特别好啊，好。 对，谁想要穿成我现在这样 ？You know, Monica 穿的这一身肯定不舒服 ，right? I mean, it looks nice, but it's got to be really uncomfortable. Chandler 一听 Monica 是真心要他去，没问题了，他马上就说 ，Okay, bye. 走了，那就走了，这就去了哈，赶紧就开始穿上外套了，迫不及待了，说明其实他的心早已经飞到了球场上。 他应该夹一句 I love you 在中间，就是这个手段有点低，应该是 OK I love you bye， 然后就跑。 对，就这样，就其实就滴水不漏了嘛，就完美了，是不是？两头都讨好了，然后呢，玛丽卡就说玩得开心啊、哦、 have fun， 哎，就这么说玩得开心啊。好 ，Joey 就说 Thanks， 感谢， 然后他就说 Here's your ticket。 就外国人办事从来不拖泥带水哈，感谢就说一句话完了啊，就说 谢谢， 拿 你 的票拿着， 这是你的， 哎，拿着票，好，嗯 ，Chandler 就说，他就应该好好的对待 Joey 这事儿，你看 Joey 没事对他们多认真啊，对吧？ 对， 都是特别感动的事儿，所以他得好好对待。Hey, listen, I'm never gonna lie to you again, okay? 作为一个好朋友，我觉得他这句话说得很到位。 是的。 说得很到位。说这事儿呢，其实也没完，他其实还欠 Joey 一个比较正式的道歉。 是的， 所以呢，在没有人的时候，他就单独对 Joey 说：“听好了，哈、啊，很认真的说，我以后再也不对你撒谎了。”这就是一种真诚的表态，说明这个人是很有担当的。 嗯哼，然后前面 Joey 也就是有一点生气嘛，就是说你为什么不跟我说，为什么要骗我？你以为我笨吗？然后，所以 Chandler 也补了一句 ：“And I want you to know that nobody thinks you're stupid。” 对，而且我也想让你知道，没有人觉得你笨。没有人觉得你蠢，就把这事儿呢就说明白了，说透了。 对， 其实也很好，就说到人家心里去了。你看，往往这种诚恳其实是能够最大程度的达到效果的。你那个那儿藏着掖着呀，就是 beat around the bush 啊，这些拐弯抹角啊，往往不好。 Yeah, I hate that so much. 是不是？你有话你直说，哪怕你觉得可能会得罪别人，别人会不开心啊，这个理由会怎么怎么样？因为你如果不这样说的话、 yeah. 你最后还得把人家得罪了，你的拐弯抹角最后还不都 得罪人吗 I know, it's so dumb. And 可以用 一个 like a whole 10 minutes 讲出一个两句话可以搞定的东西。 对， it infuriates me. There's so much waste there. Wasted energy, wasted time、wasted brain、wasting 主要是 waste my time， 就主要是浪费别人的时间。 Yeah. 你看，真的是两句话。你看哈，最后你还不是得道歉。 Yeah. 还得为自己的错误道歉吧。 Yeah. 哎，所以啊，好，我们来看老师取的最后一句连读，就是这一句话。 这句话特别适合用来 道歉、啊， 要么强调一个点，或者就是安慰人家。对，然后当然也可以是道歉，可是就是你什么东西现在是最重要的一个点，然后你就是想要让对方知道这个事儿，那我们就说 I want you to know that， 然后我们再来一句短话，那就是后面的是 Nobody thinks you're stupid， OK， 那我们来练一下，因为就是它是一个比较复杂的句子， It's a complex sentence， 所以就是从头说到尾呢，能流畅的说 It's very good，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开头是 I want you， want you 我们就发 want you， I want you to know， 这里的 to 呢我们也得用一个一样的处理方式，要发 want you 的 want you 的这个弹舌音的这个动作呢就代表 to， T-O， I want you to know， 你甚至有的学生可能都会说哦，我没有听到 to 这个字，没有听到啊，因为没有那么发，我们发的是I want you to know. I want you to know that that 我们弱读成 that that 这个 a 的音弱读了 ，t 的音省略了，导致了一个停顿。That no one 我们有聊过，这个嘴唇的动作也要非常一致。No one， 你的啊呜嘴唇撅，然后就借用这个嘟嘴的动作发 w 的音。哇 ，no one。No one， 后面咬舌尖 ，one thinks 就直接可以连发到 think， 跟我们上一句话的学的这个第一句话学的这个 one thing I can't do 一样的。No one thinks you're thinks 跟 your 连读 ，xier 特别别扭的一个音。我们有一个科，又有一个思，又有一个耶，连续三个辅音连发 ，xier。No one thinks you're stupid. Stu 的音我们浊化成的 stu， 哎，又来了这个嘟嘴的 u 的音 stupid， 的音就省了 stupid。这第三句话呢，实际上就是前两句话的痛点呢都合并成一个，It's like a 加强版。 好 ，So 你们好好练习吧。 嗯，您把那个台词 nobody 改成了 no one 是吧？ 啊，对，我把它改成 no one，Yeah、 因为这个 one 还可以训练到同学们提问的时候的那个问题 ，R 音和 n 哈， 对， 连起来读 no one。 Yeah， I change， 而且你可以再次练这个 ending， 这个很重要。 好，那请老师把这句话呢来流畅的读一遍。 Okay, I want you to know that no one thinks you're stupid. Yeah, 大家能读到这么流畅吗？尽量吧。 好不好？ 嗯， 啊，把每个细节扣好了，然后尽量把这句话流畅读出来啊。也是还有这个句型，就是希望，我希望你能知道一个事实，或者是我希望你知道一个真相，我希望你知道一件我真心想说的话是什么。当你想表达这个含义的时候，请用这个句子。 嗯哼， 好，也起到了很好的安慰的效果啊。大家也，大家都心里都没有什么，是吧？没有什么抱怨了啊， yeah. 也没有什么， yeah. 没有什么间隙了。所以 Joey 就说， 他就说 Thanks。 Man, here's your thanks, man. 然后 where are you going? 因为这个时候他说 thanks, man. Chandler 已经在走了。 嗯，然后走的时候已经在走回来了。 对啊，然后 Joey 就问 where are you going? 你去哪儿呢？然后 Chandler 就说 games tomorrow night, Joe. 这 game 这个是吗？ Game is 是吧？ 对，就是 game is 就是 the game is， 他省了一些词而已。 球赛是明晚。 对，因为刚刚Joey不是给了他这张票吗？ 票了， 拿着 看，啊， 就看了一眼， 看了一眼， 然后就原来是明天晚上。 对，所以呢，闹了一个乌龙事件。您说这一，哎，您说这个是吧？一开始就说没事儿，你去看球吧，这不就没事儿了吗？ 没理解，yeah. 闹这么一出，是不是闹这么一出？还演来演去的，是吧？还拿着棒球棍也冲进来了，啊、还闹了这么多误会。哎呀，真是的哈！是生活中啊，大家想想自己的生活里，是不是有时候好像老也是这些事儿 ？Yeah， 嗯，由于自己的不诚实， yeah. 或者是由于自己一些小小的 自私误会， 小小的自私， yeah. 反而给别人带来了很多的麻烦和问题，把一个简单的事情给搞复杂。 嗯嗯 啊，化简为繁了，真的不值当啊！浪费自己的时间精力，浪费别人的时间精力。 嗯， 但是这就构成了生活啊，生活就是这样的杂乱。 yeah， 好，我们请老师来做一下三句连读的示范，来再听一遍片段，我们就回来纠音。 OK， 我们第一句是 That's the one thing I can't do. That's the one thing I can't do. 第二句。You should go to the game. You should go to the game. 第三句是 I want you to know that no one thinks you're stupid. I want you to know that no one thinks you're stupid. 好，谢谢老师。来，我们再听一遍情景。 I'm sorry, that's the one thing I can't do. I promised I'd be with Monica. You can go. What? You should go to the game.It's okay, I want you to. Really? You're gonna be okay? Yeah, I'll be fine. You know, maybe I'll stay here and practice the art of seduction. You're gonna put sweats on and clean, aren't you? It's gonna be so hot. Thanks. Hey, here's your ticket. Thanks. Hey, listen. I'm never gonna lie to you again, okay? And I want you to know that nobody thinks you're stupid. Thanks, man.Game's tomorrow night, Joe. 好了，我们现在有请何何老师来帮我们示范一下上次作业的句子。 OK， 上次有三句话，第一句是 It's always better to lie. 第二句是 How do I look? 第三句是 You might want to keep practicing. 很多同学都选了第一句，我们来听听看，开心果。 It's always better to lie. OK， better 的这里嗓子都没有震动。你这里都是的音，这个不行，我们要嗓子震动。 嗯，段丽。 It's always better to lie. Pretty good. Better 的这个 der 有一点上鼻子了，噔噔嗯，这个要控制，不要有鼻腔音。 商木林。 It's always better to lie. Perfect. Yeah, 可以哦。啊 ，bad 不能这样，这 that 就是这种不能说这种话。 哎，对， 就是发音很好。 对，好，甜甜。 It's always better to lie. It 不是 e，OK，、okay? 所以你那个 e a 是两个不同的元音，要练习。 为什么 ？It's always better to lie. 一样的 e， 然后你要注意 it's 跟 all 要连读，不是 it's all 连读 it's all。 BQ。 It's always better to lie. Pretty good. 再流畅一点。 咸。 It's always better to lie. Perfect. Very good. 戴夫。 It's always better to lie. 再来一次。 It's always better to lie. 没有连读。It's all 没有连读。 连读可是老师检查的重点啊，同学们，咱、 yeah. 学的可就是连读啊，你一定要注意一下你是不是在连读哦。Yeah. ID. You might want to keep practicing. Perfect. 厉害。 It's always better to lie. Okay, it's always 这个它有一点前鼻音出现了，不要有鼻音 ，it's all 就可以了。 W Y. It's always better to lie. Ways 不能发 with 就是这没有 a e 的音，就完全丢了。 丢了一个小音节啊，注意体会一下啊。下周呢还有他的问题，我们要在课堂上解答。真知灼见。 It's always better to lie. Okay, it's always it's always 这个有一点太多了，这个上下的这个 调 调 有点多了。 对，可以稍微收回一点，不过发音不错。 好的，那要是调调准确，岂不更好？一片云。 Perfect. 很好。I Chloe. It's always better to lie. 你没有连读。It's always. 你看看，连读没有连读，哎，连读可是咱们学习的重点啊。晨晨。 You might want to keep practicing. That's very good. 要再流畅一点。 好的，高飞。 It's always better to lie. Always 没有连读，然后 L 的音不要动嘴唇。 对 ，O 了有点，对不 对？ 对 ，O L 的音不要动嘴唇啊，不要动嘴唇。 对。 好，紫水晶。 It's always better than lies. 挺好的 ，better 不要发 better， 就是你的 a， 你的 r 发的不太准。 Warmer. You might want to keep practicing. You might want to keep practicing.你的重音应该是 pra 而不是 keep， OK， 所以是 you might want to keep practicing。 好，再来一位啊，Maggie Yang。 You might want to keep practicing. That might want to keep practicing. OK， that's pretty good. 注意 keep 不要加一个重音， OK。 陪着老牛兔子。 It's always better to lie. 没有连读 ，it's always。 木林森 might 发的是摸，你的完全就是从鼻腔音说摸摸蚂蚁 ，OK， 像蚂蚁一样 ，OK。 那如果他这样说的话，双元音肯定就没有办法发的饱满了呀。 也能听出一点，可是就是因为它都是鼻腔音，所以它没有滑动。鼻腔里面没有什么肌肉可以控制让这个音变，对不对？所以就会变得比较不清楚。 自己听的时候，如果自己听都觉得不对的话，就再发一遍啊。都觉得自己都听了就觉得好像这音不饱满的话，就再发一遍。金宝。 You might want to keep practicing. Wanna 不是 want to。 好，田园。 It's always better to lie. Better 不是 better， 然后 it's 不是 eat。 就是好像说白菜，你不能说它是别菜，是吧？ 或者白菜。 白菜，对。 对，就是不同的原因嘛。 Magni. It's always better to lie. It's 这个 a 不对，是 in。 It's 对。 多了一点，变 A 一次了 ，A 一次不就不对了？薄荷。 It's always better to lie. Better to lie, better to lie, better to lie. 你要注意，首先你的 better 的，你的 a 发的是 b， 然后 de 发的也是 de，better 的，所以就是这两个元音都发的不太对。然后你的重音要注意 ，lie 是重音。OK， 是的，动词是重音，物 不是 bad， 对。 Always better to lie. Ways 不是你这个双元音要发出来，然后你不能前面慢，后面突然间就快了。 对 ，OK， 你的节奏必须是一致的，不能前面快后面慢，这样反过来要多练习。 对，是不是有这个问题啊？你自己没有发现吗？圆圆、 How do I look? How do I? 不是 how do I 这个 I 这双元音。 终于有读这个句子的同学了。 对， 好，李安安。 It's always better than lying. 嗯 ，all 的这个还是撅了嘴，不要撅嘴 ，all。OK， 不要有 all 的这种感觉，就放松嘴唇。 难怪。 It's always better than lying. 这个就是中文的发音。Way 要张嘴要咬下去，双元音。 这个要纠正一下，索尼。 How do I look？ 挺好的。 哎，行 ，Rose Dream， 玫瑰花的梦。 It's always better than I。 Better than I， 了的音发成呢了，这个了呢的问题要纠过来，就不能搞混了。 这样听着还挺萌的 ，Better than I。 Better than I， it's cute， 有点萌啊，这个。 Yeah， 啊，大家都来学习吧，都来学习。何君。 It's always better than I。 哦。 Better 的，你发成 better to。OK， 所以你发了 to。然后这个不行 ，OK， 所以要用我们的弱读的方式。 好，德胡。 It's always better than I. Better 不是 better， 你现在就嘴巴没张开，然后有一部分的声音在从鼻子出来，你要张嘴。 嗯 ，Bad，OK、okay。 你也是悲菜了啊。 对， 悲菜了。 Better. 好 ，HZH。 You might wanna keep practicing. What? Let me hear that one more time, guys. Wanna 好像发成汪的音了，不要哇是 wanna， 然后你要放松一致，你现在差不多是这样的，就是非常头重脚轻的感觉。我们不要这种感觉，我们要一致性。OK， 对，后面怎么也成 practicing 了？好像 也有一点 对。笔墨文心。 It's always better to lie。 哦，不是 always。 注意纠正啊 ，Cheryl。 It's always better to lie than to have the complicated discussion。 前面说的挺好的，后面的部分有一点太快了，跟不上了。你开始，怎么说，口吃了，多了一个音节 ，complicated， 对，就多了几个的了 ，OK。所以，可是前面很好， 好的， 前面很好。 梧桐。 It's always better to lie。 better 的这个音有一点。嘴巴小，然后舌头嘚这是听不见了，这儿嘴巴要张开一点，所以这样这个音可以出来。 好、 okay. ，Jenny， you might wanna keep practicing. That's very good, Jenny. Good job. Vivi， it's always better than lie. Perfect. Rebecca， Rebecca， how do I look? Look， 科的音要省略。 最后两位小飞侠 ，You might wanna keep practicing. Might 要有一个干脆停顿 ，Track 要有一个干脆停顿。 薄荷醇 ，It's always better than lie. OK， 要么对，要么错，不需要拉的那么长。OK， 那你刚刚发的是对的，不要那么长。 好了，今天我们的纠音就到这里了，非常感谢恒恒老师的纠正。也感谢恒恒老师今天对于今天新知识点的讲解，同学们下来好好练习，争取继续进步。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老友记学美语，我们下周四继续相约，拜拜。 OK， 拜。